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在一个农历七月的日子，我有个朋友开刀住院，他住的是保健病房，现场其他病人的家属都不少。有一日晚黑，我去探病，开完刀休息了两日的朋友，他的精神还挺不错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一直听到我四周围有铁链的声，我认真地听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于是我发现是隔离床那个婆婆的家人发出来的。那一日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后生仔。那个中年妇女不知道是婆婆的心抱还是她的女，其他那些是她的孙。我故意找了个话题和隔离的婆婆她们聊天，因为我想知道这个铁链的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倾下倾下，我才发现这把声是出现在他一个孙的隔离。他那个孙仔看起身高高瘦瘦的，但是面色苍白，气色很差，时不时会出现我听到的铁链声。于是我就问那个中年妇女，阿姨啊，你个仔气色好似唔系几好喎。嗰个中年妇女一面忧愁咁讲，最近佢病咗啊，睇都睇唔好，所以有啲担心。于是我就建议佢，使唔使搵间庙拜下？呢个时候，瞓喺床上边嘅婆婆都话：阿朱啊，好啦，你就带阿龙仔去拜下好啲啊。见到佢哋咁样，我都冇再出声啦。但係我可以睇得出婆婆好担心啊。估唔到冇过几日之后，我再去探病，就见到隔离嗰一家人每个人都喊到隻眼红晒。我个心震咗一下，就想讲应该发生嘅事一定係发生咗啦。估唔到佢个孙仔嘅死劫仲係走唔甩。因为我听到铁链声嘅嗰一日，我同时都见到嗰个孙隔离有一个黑影。嗰陣时虽然我想提醒，但係嗰个黑影同我讲， 唔好多管闲事。 所以我心入面仲係有啲愧疚感。咁当然啦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有时候好多嘢係整定㗎，好难更改。而我心諗，婆婆嗰个时候可能都是知道了些什么。如果不是，那天他都不会坚持叫他的孙去拜神的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